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確實無話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誒，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啊！ 誒、哎，乜唔係食咗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唔係喎，其實係政治咖喱飯，食咗唔使你中聯辦啊！喂，你平 好啊！嗱，今日咧呢、這個就真係呢餐咖喱飯咧就係、是。又咸又淡咖喱饭啦， 都杰达达， 杰达达啦，系啦，咁就唔系我哋两个咁样，就系我哋老友阿陶杰，杰达达啦。咁本来我哋就准备讲单程证嘅，但系咧因为网上啊风起云涌啊， 今日下昼发生嘅啫， 系啦， 新鲜滚热辣啦，系 新鲜滚热辣就即刻落锅，炒起就即刻攞上碟俾大家食啦。 系啦， 咁啊陶杰咧就喺佢自己嘅 Facebook 咧就系叫陶杰 Channel 咧就出咗一个 post， 咁呢个 post 就系叫做兄弟姊妹站出来。咁咧就係話咧，見到荷里活女明星啊，個個玩得咁型啊，崇洋嘅我咧又豈能不追上西方先進國家嘅潮流咧？咁張相咧就係攞住一沓文件，咁就寫住 Me Too， 黃色底黑色字咁樣。咁呢個 Me Too 就係咧，荷里活嘅呢個由荷里活影星開始係咪？ 係啊， 就係話將揭發佢哋以往嘅一啲嘅性侵、被性侵嘅一啲嘅經歷。咁然後跟住就去到呢個嘅由電影圈就去到電視台，跟住就體操隊啦、運動員啦咁樣。咁咧就美國嘅國家隊嘅體操運動員都受到呢、這個應該係醫療啊醫生嘅性侵。 係啦，佢嘅醫療隊啊，專職係幫呢啲嘅運動員係去做即係按摩啊。 係啦，咁就香港就之所以成為一個即係熱門嘅新聞咧，就係因為呢個即係跨欄嘅選手咧，就是、呂麗瑤咧，就係咧就亦都咧就係表達自己咧喺呢個13歲嗰陣時咧，就係、是、呢個培正嘅呢個外聘嘅田徑教練啊，就係咧對佢有呢個性侵犯嘅。 係啦，係前日嘅事嘅啫，喺琴日咧就即係呢個嘅 個個出嚟表態啦， 即刻咧就出嚟發咗個聲明，亦 警方就去咗搜證啦， 係啦， 就行政長官出嚟表態喎，就話咧希望咧就呢、這個即係呂麗瑤咧就可以咧係去報案咁， 挺身而出， 挺身而出咁就好多嗰啲社會服務機構啦，風雨蘭啊，好多嘅即係專家咧都即係好。支持阿呂麗瑤嘅做法咁樣，咁啊陶傑呢個 post 咧，我覺得咧就玩命啊！真係，我一睇就知道呢次就勁過菲律賓嗰次啦。啊，喺呢、這個一份英文嘅免費報紙裏邊所講嘅呢個即係用人國家， 哦， 話呢個菲律賓係用人國家啦。嗰次咧就玩菲律賓條命啦，今次就唔係啦，今次得罪咗香港一半嘅人口， 玩自己條命。 係玩自己條命。 我開頭睇到佢呢個 post 咧，就即係好強烈感受得到咧，佢係想嘗試去講大道理嘅。不過咧就用咗一個好即係應該係幾惡劣嘅事例啦，就話細個佢自己幼稚園俾老師摸過連珠燈咁樣係嚇。咁但係我開頭好強烈感覺到就話，咦？如果在網絡上面透過就話 Me Too 咁樣咧，係去即係指稱嚇某人曾經係對當事人咧係進行呢個性騷擾或者性侵嘅話咧，咁有可能咧就會百詞莫辯，咁佢想嘗試啊呢種咁樣嘅即係提出指控嘅方式係係點樣處理咁樣嘅。 嗱，我自己睇完曬個 post 咧，睇埋呢個留言啊、報道啊咁樣咧。咁即係離身先啦，我自己都曾經同阿陶傑主持個節目啦，亦都係認識嘅朋友。我覺得佢就係想講一啲嘢嘅，不過咧真係嗱，我覺得咁樣水就唔係真係唔可以咁抽。個原因係咩咧？因為呢個係一個即係一件即係個 victim 喺度。咁我相信咧就呂麗瑤咧係首先我信任佢所講嘅嘢係事實嚟嘅。即係我唔覺得佢係喺度抽水或者跟風啊咁樣。他的而且確是講出他自己即是在13歲嗰陣時嘅一件嘅被性侵犯的事件。咁佢點樣去處理呢？我覺得當然即係呢個一陣我哋再討論。咁但係咧，如果你想去回應呢個問題啦，佢第二個 post 咧，我覺得就正規啲啦。 係正規好多。 係啦，即係我哋節目開始之前再睇睇佢啱啱 20分鐘嘅啫，係 20分鐘前出嗰個 post 咧，其實佢想講係呢個問題。但係我覺得佢 第一個 post 咧，即係兄弟姊妹站出來呢個咧，我覺得就即係太過怪論式咧，就會好容易咧係因為表達方式嘅問題，而令到咧嗰啲人咧係針對咗佢嘅表達方式啦。即係佢講嗰個容人國家嗰篇文都一樣嘅。其實佢講緊嘅就係話我哋香港人點憑乜嘢去歧視啲菲傭啊？人哋菲律賓都有民選啊。人哋都可以菲傭都可以選自己總統啊 ！Who you think you are？ 係啦，你以為你自己乜嘢啦？佢個意思係咁，但正正因為佢就係講咗菲律賓係一個即係所謂容人國家，咁所以咧變咗大家就針對嗰個表達嘅手法。今次亦都係一樣啊！喂，即係其實性侵一個咁嚴肅嘅一個暴力罪行，咁你點可能將佢等同於細個俾人俾老師摸面珠燈啊咁樣，即係咁樣去嘲諷咧？我覺得嘲諷是有 good taste 有 bad taste 之分的。 good taste 呢就是你諷刺完之後大家都拍掌叫好的。 bad taste 的嘲諷我覺得就是什麼呢，就是你就是是涼薄，是會被人覺得有這種感覺。我覺得今次他那個 post 裡面所舉的例子，就是說他自己被人小過幼稚園被一個姓黃的老師去摸他面珠燈，那我就醒起我自己都是被性侵的低端人口之一，這樣我覺得是這一部分我覺得是有問題，個表達方式有問題。但是呢他第二個 post 講出的那樣東西也是我們想跟大家討論一下的，其實就不是說究竟呂麗瑤這件事的真確與假什麼都好，即我覺得呂麗瑤這件事是真確的，我覺得而他這樣做呢，我覺得呢也都 是應該支持的。我不理有沒有 MeToo 這個 campaign， 大家不要將佢變成係跟風咁樣去睇。你問 Me Too 係咪純粹係崇洋跟風咧？我覺得未必，而係話佢 trigger 咗你原本你唔敢講嘅嘢。但係因為喺外國，等於冰桶挑戰一樣，嗰個人死咗啦，今日係嘛？即係嗰個動肌肉萎縮，慢慢即係唔喐得咁樣。咁你話係咪跟風咧？係喎。但係事實上佢又可以令到你去即係去做一啲善事。係咪呢件呢、這個 campaign 本身？你話係咪同一個運動咧？可能係女權主義好，可能係一啲嘅即係性侵受害者，鼓勵啲姊姊妹妹站出來。 哦，係， 或者兄兄弟弟站出來。 MeToo 風潮絕對係鼓勵一啲受到性侵性騷擾嘅人，即、就、係、是、勇敢地企出嚟， 用互聯網單 提高公眾對呢件事情嘅意識，特別係女性啦，佢哋係即係受害人，咁甚至乎咧係將呢啲進行性侵或者係即係性騷擾其他人嘅人士咧係繩之於法，從而咧係令到更加多人保障呢啲咁嘅壞事唔會再重複一次又一次喺社会上面出现，而那些受害人呢是选择噤声这样。 是的，因为这个呢大家要有一个的、就是、基本的认识。很多时候根据、就是、政府统计的资料，性侵案的情况其实不是陌生人。很多人说、报警，为什么当日不报警啊，什么什么。很多时候你未必理解到那个受害者的处境的其实。因为很多时候反而是认识的人的。有些是亲属。父親啦，有啲係甚至係屋企人啦，有啲係朋友啦，師長啦，嗱今次就係田徑教練啦，亦都係所謂係屬於師長嗰個 category 嘅人啦。 專業人士嚇係一個可能係權力唔對等嘅情況之下咧，係會令到受害人更加難係去發聲嘅。 佢會諗好多，你記住佢只不過係一個即係初中生，佢一定會諗好多係即係話會唔會破壞咗其他同學。對呢個田徑隊裏邊嘅信任啊，或者咩嘢等等，即係佢未必真係成熟到一個程度，佢諗得好通透點樣去 handle 呢件事，所以佢一路擺喺個心裏邊，佢淨係同其中一個同學講過，係啦。 個情況同美國荷里活大亨點解話佢性侵嗰啲嘅明星，今時今日就明星啫，你係講緊十年八年前 靚妹 咁樣，佢受到性侵，第一就好驚恐啦，第二又講出嚟，其實佢係咪會令到佢自己嘅前途毀於一旦咧？喺個行業裏邊係咪已經係永世都唔能夠翻？他们确实是有思考，他们隔了这么多年才出声，透过 Me Too 这样表达出来，都承受一个即第二次的可能是伤害，就是人会质疑他是不是有其他的考量，不是纯粹从、我要即指证或者我要讲出来我是受害人这么简单这样 的。陶杰的在节目里面，即我看立场新闻的报道、就是他在光明顶里面也讨论过这个题目，我没有听过，我只是看报道的。他就話嗰啲荷里活嘅遊戲規則係另外一套規矩嚟嘅，你嗰啲女星又冇學歷又冇性，就係靠知識，即係佢意思就係你自己知道自己做乜嘅， 你靠知識上位，你咪 有意識地去 用你嘅美貌去做 currency 啊！佢意思係 即係換取係 啦一個 前途咁樣。 其實係你知道你自己做乜嘅嗱，我唔排除喺娛樂圈裏邊係有呢種人，絕對唔排除係靠自己美色打入去娛樂圈，可能一個由德薩斯州出嚟嘅鄉下妹係嘛？咁你靠咩方法去打入去呢個咧？初可能做僆模之後，跟住可能趁下，跟住去夜總會，去嗰啲 clubbing 嘅地方去識呢班友。咁識呢班友嘅過程裏面，或者嗰啲 casting 嗰啲公司嗰啲人，咁可能有出賣到美色好肉體好乜都好。不過，即使有100個人係咁，如果有一個人係因為權力嘅關係，係俾呢個監製，因為你想做呢套戲，然後咧我性侵犯你，然後跟住之後咧利用我權力。去掩飾呢件事，然後即使安排你做一個咁樣嘅女主角好、女配角好，只有一個女星係不自愿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嘛。你唔可以話因為有99個係明知自己出賣肉體去上位嘅，咁嗰一個咧，係咪？嗰一個佢可能佢冇咁嘅打算嘅喎，佢只係諗住哦去嗰啲 pool side party 去襯下嘅啫喎，點知醒咗就俾人搞完啦，係嘛？ 今次荷里活嗰個 Me Too 嘅熱潮咧，其實唔單止就係荷里活，即係佢哋嘅影壇、佢哋嘅政壇㗎，連歐洲議會都有一啲嘅即係議員啊、代議士都係出事嘅，因為係有啲嘅初級嘅文職人員喺個議會嗰度工作，即係好似議員助理咁咧，都即係相繼地發聲，就話即係我都曾經受過一啲即係有權力嘅人士咧，就即係做一啲嘅性騷擾咁樣嘅，係咁，所以確實嗰個即係受害人選擇冚聲，受害人唔知點樣去處理，選擇即係擺埋一邊嘅情況係非常普遍嘅。 嗱，呢個係一個即係客觀嘅情況啦，即係話被性侵害嘅人咧，其實佢未必。嗰、那個年紀啊，特別你睇呢、這個House of Cards 嗰個男主角啊，呢個奇雲斯柏斯啊，佢嗰個性侵嘅對象都好後生嘅啫，十幾歲嘅啫嘛，即係佢哋面對一個大明星、影帝，或者係荷里活最有權力嘅監製嗰陣時，佢有冇一刻動搖過？我都係唔出聲啦，費事影響我將來嘅星途啦。我可能會有，我覺得真係， 哦，絕對有， 係啊， 絕對有。 但係呢個唔代表嗰個侵害嘅行為本身咧係合法嘅， 嗯。 是不是因为他本身很多时候都是背上一种权力那个关系不对等才可以件事冚那么久嘛、 啊、 如果不是你试下陌生人、 啊、 你一早大声嗌报警是吧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拍那套巴黎最后的探过男主角是马龙白兰度 隔硬来的 隔了原来二十几年三十几年之后才发觉原来其中的性爱场面有个别一两场是真正的强奸来的是个女主角在不知识的情况之下是即是个男主角是强行地去进行性交。 佢里面有一幕最经典的这套电影在香港当时被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马龙白兰度就将一些牛油茶在这个女星。嘅呢個後邊嘅，咁就應該係肛交嚟嘅。嗰場戲 個 意識， 嗰個係成 S&M 嚟噶，係個男主角用剪手指甲，跟住擺牛油落去啊。咁即係未肛交之前，甚至乎係要透過傷害個女主角嘅身體，係去達至到得到快感。 即係意識當時， 即係係啊，其實有啲性虐待嘅係嚇。 係咪波蘭斯基啊？呢套戲《The Last Tango of Paris》？我唔記得咗， 唔係好肯定，唔係好肯定。 就男主角係馬龍白蘭度，係 啦。 咁就女主角好多年之後講翻出嚟，其實係嗰個係有強暴嘅情況， 好大創傷添啊！對佢係，哇！嗰陣時鼎鼎大名一個嘅即係超級影星嚇，竟然可以做出呢件事。 咁所以嗱，佢好似話同個導演夾埋嘅，其實 係唔係淨係馬龍白蘭度一個？ 係啊，佢係個導演 role 機，其實佢唔知道嘅個女演員係嗱，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唔係攞嚟抽水嘅題目。因為有啲嘢咧，譬如當然啦，如果你話要 outrageous 嘅出位嘅你凡是種族啊，那些弱勢社群啊，兩性啊呢些題目咧，抽水的效果咧，就會一定很轟動嘅。其實pros and cons 咧，兩邊都會很激烈的討論。咁你如果是純粹是為了即係大家引起大家討論咧，目的係達到噶啦。其實我覺得，但係嗱，我哋就純粹係討論嗰件事，我哋唔係話評論究竟陶傑咁樣做個動機係乜嘢。就陶傑咁樣講，我一啲都唔奇怪嘅，其實。 是他的 style 嚟嘅， 系啦，佢嘅 style。 有时佢因为 佢真系要用一啲好哗众取宠嘅方式去引起大家嘅讨论。我觉得佢目的系达到 KOL 嘅一个风格， 一个 KOL 嘅风格。 咁佢第一嘢咧，嗰第一拳咧，嗰、那個挖眾取寵嘅目的係達到嘅，其實，因為佢特登有咁荒誕，寫到咁荒誕。 有二十萬人 like 我，有十萬人鬧我，我都有賺咁。 唔係啊，同埋 呢種咁嘅邏輯， 即係佢以佢嘅聰明才智，佢絕對係知道咧。 係 幼稚園摸面珠燈呢、這個例子咧係 inappropriate。 係。 但他都是这样写的目的呢，我觉得就是很简单。 不过你刚才提到你要讲一讲他刚刚今晚第二个 post 的那个讲法是 正式一点的，那个是怎样，你说跟同 是啦，他第二个讲法就是什么呢，他说假如有一天有一位港大法律学院的女学生在这个 Facebook 那里，就是呢又是将自己呢就舉牌啊！ 係啦，佢話呢個咧係一個好中立、好超然、好客觀嘅一個假設性問題。如果聽日啊 ，Facebook 有一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嚟自大陸嘅國際女學生，如果係又係出 post 就係話 手舉 Me Too 嘅紙牌， 係啦，跟住單方面聲稱喺數年前、三年前，如果去到戴耀廷教授嘅辦公室去傾功課嘅時候，係遭到戴耀廷觸碰到佢嘅胸部，佢認為 Me Too， 咁所以咧係跟隨荷里活美國女明星一齊覺醒啦，咁啊指控呢位曾經係發起佔中嘅人性侵犯，咁到底大家會點睇咧？而呢位嘅女生亦都係中國共青團嘅團員。 第一，你会相信他吗？ 是的。 第二，你认为警方会否进入港大法律学院调查？第三，你猜林郑与教育局局长会否即时慰问此女生并谴责戴耀廷教授？跟住哈哈哈。 系啦，呢个咧就系真系严肃好多讨论。呢个其实费良，其实我今日下昼即系就系因为睇得到，即系呢个咁样嘅 Me Too 嘅风潮发生喺香港嘅体坛，都有从另外几位议员因为在工作上面接触，我哋都话，咦，唔系净系议员，唔系净系体坛、政坛或者系影坛呢啲嘅知名人士、有权力嘅人士，其实任何位嘅公众人士有可能。有機會會遭到呢種咁樣嘅對待，如果有人選擇喺網絡上邊用呢種單方面提出指控嘅形式嘅對待，咁嗰個情況會係點咧？咁樣我係有思考呢個問題嘅。 嗱，我自己都諗過阿陶傑頭先講個問題嘅，其實就是、未有呢個 post 之前，因為嗱，坦白講，呢、這個田徑教練即係嗰個包括任何啦，其實唔係淨係呢位教練。任何人只要在网络上面被人指控他曾经性侵过我，其实不需要刑事调查，而他那个的即可以毁了他那个的人格的，其实已经是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名誉等等，这些东西 即是水洗都不清。 是的，我这个不是吕丽瑶这件事，我觉得撇开这件事去看，我觉得纯粹是利用互联网的这个用社交媒體的方式去表示自己或者指控某人，而指被指控的人是大家很清楚可以找得到的，不是什麼陌生人。這樣的情況底下是不是一個好的方法呢？我覺得鼓勵大家講出來這個是沒有錯的， 應該的，應該的， 鼓勵大家講出來。但是如果用一個互聯網表態的方式，即是剛才陶傑第二個 post 講的問題，其實可以 vice versa， 可以調翻轉被利用去作為一個網絡上邊人格謀殺的工具嘅喎，大家要想想， 因為新媒體大家知道了，人人都是呢個意見領袖，眾聲喧譁，個個都可以扮演判官的角色，仲要係無遠忽界，很短的時間之後，非常巨大的滲透率嘅喎，大家知道啦，係。 係啦，嗱，你話喂，頂嗰啲人現身說法，冇理由造假啫，因為佢都要有代價㗎，因為佢都要面對自己的傷痕啦，自己傷害被傷害的經歷啊，都係好難受嘅，所以就。咁樣去屈人嘅機會好細，唔係正常人係，正常人係。但係如果係一啲嘅手段喺選舉啊，喺政治鬥爭裏邊嘅手段，嗰啲係不正常嘅人，嗰啲係專業放毒抹黑嘅人。你睇佔中嗰陣時，嗰啲話打到警察頭破血流嗰啲相，係咁喺嗰啲 WhatsApp group 瘋傳。嗰啲咪就係咩咯？ 啊，崔根啊，馮偉光都有啦，係咪？將啲甚至乎係假嘅相片啊， 甚至而家審訊緊呢個北角嘅警署裏邊呢位警員啊，話佢將七警嘅背景泄露出去呢個人，而結果搜證裏邊搜到佢有啲所謂兒童色情物品。其實好多網上嘅人都懷疑，其實係咪一個彩妝插妝嫁禍嘅？ 哦， 點解會咁啱？因為原本是調查他不誠實使用電腦，就將警隊裏面那些的聯絡方法，那些警員的編號和他的聯絡方法外泄嘛。但現在結果charge他的是管有兒童色情物品。 哦，用這條罪啊？是。 是啊，現在審緊的，現在應該是。 咁嗱，所以我就話呢、這個我唔係話一定係真定係假，我覺得即係網上面好多人都懷疑啊，究竟呢個 case 本身啊有冇一個所謂插莊嫁禍報復嘅成分咧？咁所以我就話咧，如果一個即係其實一個刑事嘅指控嚟，因為性侵係一個即係刑事罪行嚟， 好嚴重。 系啦， 我哋重视 就同大家网络上边去讲粗口闹你，你正扑街咧，其实系两样嘢嚟嘅。嗰、那个就系情绪嘅发泄。但系如果又冇刑事调查，嘅喺背后嘅话，咁就只系网上边嘅即系舆论审判咧。我就谂唔到究竟系咪，即系我系谂到系有问题嘅，其实。但系我当然我唔会觉得系咁，系咪代表咁样就唔应该出声？即系我嘅意思系咪大家真系要去思考一下？是会出现陶杰所讲的、那个就是、戴耀廷的问题的，其实 因为我们看法庭新闻，其实每隔一段时间都有的，其实一些譬如可能 是去有被告的人去到搞清楚原来呢他们那个你说是强奸啊，又或者是非礼啊，实际上面是一些可能感情上面的纠纷而作出一些的指控，即是每隔一段时间法庭上面是有这些这样的案件出现。 我得不到的我都要你一起死， 是 的，我都 是想说如果这些案件是以透过就是。 但是有个法院程序嘛。 是的，网络的形式是去发放出来的话，个情况会是怎样呢？当事人是怎样可以更加好去处理呢？这样是。即是我自己即是第一个反应都是啦，我们鼓励即是女士要懂得保护自己。政府做多啲嘅呢個嘅公民教育，即係遇到呢啲遇事嘅話咧，無論性騷擾、性侵犯嘅話咧，係即係要避免保護自己，甚至乎要講翻出嚟，將呢啲嘅人咧係懲之於法，呢啲係好基本能嘅反應嘅。但係同一時間表達嗰種方式點樣係可以即係係處理得更加理想，而避免一啲好似你話出現咗，你話係網絡審判，又或者係令到件事情咧係去即係出現咗唔同嘅發展咧。这个就要很小心， 因为网络审判是双刃剑来的、同时我见到很多人是攻击这个吕丽瑶的、亦都有上一次我记得 是在天桥底被这个、就是、匪徒强奸的位女士、在网络上面同样被很多人去用所谓的侦探查案的方式呢 去批评她、即除了一方面你出来讲的人咁样去表达一件事，就係、是、冇经过一个刑事嘅调查，咁而被指控嗰个人又冇机会反驳、可能你话哦，佢咪喺互联网上反驳咯，其实冇用嘅，真係冇用嘅，我觉得佢点讲都冇用嘅，即係已经嗰个 accusation 已经係 damage has been 系啦 ，damage 已经 done， 但你澄清嘅只係好少数、人会睇嘅、所以互联网所谓 post facts 啊，好、多呢啲即係 Donald Trump 之后所出现嘅假新闻啊。甚至衰格到咩咧？你記唔記得啱啱今個禮拜有單新聞，就係揾一個假嘅受害人去聯絡美國嘅主流媒體。我唔記得咗《華盛頓郵報》定《紐約時報》，就 sell 一個假嘅性侵故仔俾佢。 哦，咁樣 指控某一個共和黨嘅議員，就 trap 呢個報紙。哦，如果等佢一報咧，然後就呢個人再跳出嚟咧，就話嗱，我都話呢啲報紙係做假新聞，專係抹黑共和黨噶啦。 哇！我咁樣 係讀到咁啊！你諗下，諗咗幾多報啊？你諗下。所以大家不要说 spin 到离奇， 大家不要说陶杰所说的事是不会发生的。这件事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新闻来的。你明白吗、一个 pro Donald Trump 的一个组织 是找一个招募了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就编造了一个故事。 要 discredit 那些主流媒体。 他目的就是将这个故事 sell 给主流媒体，等他们去报道，而最后揭露他们是假的时候、就去 damage 个主流媒体。这个是事实来的，这个是。即是一件新聞嚟嘅，其實咁，所以我就話第一樣我自己留意到嘅就係咁。第二樣網絡審判係咩咧 ？Both side 嘅網絡上邊，所以我就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咧？大家要諗下。好多人話，因為第二次傷害係源於嗰個當事人再揭露翻呢件事出嚟，而面對公眾。但你記住，你面對嗰啲係 anonymous， 即係不匿名嘅公眾。那些言論是很恐怖的，上次那個即被強姦的位女士呢，那些網絡言論是很恐怖的。 為什麼你要去追查啊？是不是拿來啊？這樣是不堪入目的， 甚至又說她是不是談不定數啊？價錢又說她是援交妹啊，等等很多這些。 絕對是以次傷害，傷害得無以復加的。 那很多人說你不看就行了，錯，我覺得不是的。那些網絡的言論是會影響她身邊的人啊，影響其他人對她的觀感的嘛，就算當事人說我不看。 但其他人會話佢啊，原來呢個援交妹嚟嘅咁樣。 同埋呢啲嘅網絡言論，或者呢啲嘅言論對受害人，又或者係對嗰啲受到性侵、性騷擾人，正正就係 discourage 啊，即係就係令到佢哋冚聲選擇唔想繼續第二次承受社會壓力嘅情況嚟嘅係。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現，點解會有咁多人選擇唔出聲？就話原來出咗聲，可能會仲衰多幾錢，仲俾人鬧翻轉頭。我明明係 victim， 但我會俾人 blame 嘅，我會俾人哋斥責嘅咁樣。 嗱，所以我就話今次陶傑其實一個示範嚟嘅，兩種都有嘅。我覺得我睇到有啲輿論咧係撐阿陶傑嘅，即係亦都係所謂嘅即係嗰個即係 blame 嗰個受害人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兩邊都有嘅，其實每一次呢啲嘅即係性侵嘅新聞出嚟，甚至係嗰啲苦主自己去講嗰陣時咧，總會有另外一啲匿名嘅言論咧，係採取一啲好極端，發表一啲好極端嘅立場。喺美國咧係有研究嘅，係有研究嘅，呢啲叫做 TROLL 啊 ，TROLL 係 係啦，係即係喺網上嘅呢啲咁樣咧，大部分原來係一啲嘅即係 Donald Trump 嘅支持者嚟嘅。 哦，咁樣 白種男性係。逢親喺啲性罪行裏邊咧，或者係呢啲事件裏邊咧，企出嚟去發表一啲言論，去人身攻擊嗰啲受害者， 咁恐怖啊！ 都係呢啲白種男性。 我前知佢喺 Trump 就叫 White Trash， 即係白色垃圾。 都係呢啲白種嘅男性嚟嘅喎，其實 係 即係係有一個專門研究呢啲嗱，香港我諗未開始咧， 係 就但係你會留意到嘅網絡裏邊有一啲好 outrageous 嘅言論， 就係 去攻擊呢啲性即係性侵嘅受害者嘅， 係 咁，所以我就話兩邊都有嘅，其實。兩邊都有的，你不要以為你一講完之後，大家一定會支持你，當然會有，但係可能同時你會面對個傷害咧，亦都會有嘅喎，真係就係嗰啲匿名嘅攻擊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嗰件事本身我覺得係嚴重嘅話咧，我覺得。即是一个刑事的调查应该的。 是这个是一个较为严肃的处理。 是这个较严肃的处理。 可能是对即是提出指控的人和对受害人都可能是会更加。 即起码我们觉得有个 叫做、公正的程序或者一个程序公义。究竟、事实的核定核实的事实。还有也都真的被社会看到有一个的就是那个警惕。第二，我覺得咧喺互聯網裏邊去尋回公道咧，嗱呢個就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其實唔一定有 justice 嘅，喺互聯網裏邊，其實係難嘅，真係 好困難嚇。 係啊，因為其實頭先我講咧，其實你睇到美國而家所謂 post facts 係嘛，即係咁多呢啲嘅喺選舉裏邊嘅謠言啦。嗰陣時你記唔記得希拉里話佢戀童啊嘛？其中一個係 啊， 就有個傻佬甚至攞支獵槍。 去到 走去那個炸雞店定唔知 炸雞 pizza shop， 話個地牢裏邊，希拉里就囚禁咗好多細路仔喺裏邊，咁啊真係有個人相信喎， 信以為真， 信以為真， 仲要 act on 嚟，真係即係 真 正嘅行動，攞埋支槍， 真心交嚟噶，係啊，攞埋支槍走去呢個 pizza 店，走去拯救嗰啲細路啊！ 好彩又冇開槍嘅係嘛，冇人命傷亡啊嘛，大佬好恐怖啊！其實可以個結果係。 咁所以我就話呢、這個大家去睇呢件事嗰陣時咧，即係唔需要咁情緒化，我覺得。當然好多嘅女性亦都會 accuse 陶傑，即係話佢即係呢啲即係冇即係冇人格啊乜乜乜啊咁樣。 即係話係共謀啊、幫兇啊咁樣。係 啦，即係第二次加害者啊等等呢啲咁嘅嘢。但係我覺得佢係用一種我覺得亦都係 inappropriate 嘅方法嚟嘅，其實。佢可以直接帶出呢個問題，我話你問我，佢可以出直接出第二個 post， 佢唔出個 post， 其實今晚我哋都係想探討呢個問題啦。其實係， 其實佢出第二個 post 係 男士咁樣受到咁指控， 佢話喂，如果 係 咁樣有個法律學院嘅學生咁樣指控戴耀廷又點咧？咁樣，咁大家就會真係認真啲去討論嗰個問題啦，就唔會 sidetrack 咗佢個表達方式係咪無良啊？呢條友係咪呢個即係男人至上主義啊、暴力主義啊？即係跌咗落去好多意識形態嘅爭論嗰度，就反而模糊咗個問題，我覺得係。系嘛？即系模糊咗个问题本身 嘅形式，系影响咗佢想探讨个问题嘅本质。 嗱，呢个其实喺美国咧 ，on and off 都出现嘅。其实喺90年代，我记得咧就 系 出现嗰个叫 day rape， 约会强奸嘅一种咁样嘅 accusation 嘅，就 系 同今次 me too 咧有相类似，但系嗰阵时互联网都冇咁普及，就系好多所谓约会强奸嘅 case， 去指控嗰个男朋友在約會期間去強姦佢，即係冇得到佢同意底下發生性行為等等呢啲咁嘅嘢。咁當時喺美國咧係引起好大嘅爭議嘅， 嗱，你唔好以為咧陶傑引起呢個爭議，因為香港人八卦食花生，其實唔係。我覺得本身兩個議題，種族、性別、宗教三樣嘢。 哦， 你睇啦，查理漫畫係直情係輕埋添啊！即係恐怖襲擊， 引起恐怖襲擊， 人 命傷亡， 死埋 係 啊！ 肉體消滅，你諗下幾大？ 呢個就係宗教。 係 第二就係呢個種族， 種族 係啊，種族亦都係第三就係性性別 係。 性別本身個題材本身已經係好爆炸性嘅，其實，因為牽涉到性別同性啊嘛，性侵係兩樣嘢啊嘛，係咪？我哋對性嘅睇法，一方面又 enjoy， 一方面又覺得有一啲叫做羞恥感，甚至有一啲係覺得牽涉到華人嘅父權社會啊、女性嘅精操觀念啊、完璧呢樣嘢啊，咁即係好多嘅意識形態喺背後。咁你一去到呢啲嘅討論咧，自然大家就著火啦。 系好热刺，有好多火花嘅讨论嚟嘅，会系。 我相信呢个讨论未完嘅，但你问我就，呢啲花生咧都应该食嘅，就唔系当用抽水嘅态度去食，或者去嘲笑嗰个受害者嘅态度。嗱，我都讲我话我对即系呢位运动员咧系同情佢嘅，其实，我亦都唔系咩道德 L 啊咩嘢，但系我觉得反而我仍然系带出希望，就系第二个陶杰嘅 post 所讲嘅问题，就系话当。在互聯網上邊單方面的指控，一個咁嚴重的指控，而正係進行輿論審判，而沒有任何嘅所謂 due diligence， 我哋叫做審慎的程序，去追求嗰個事實的真相同埋嗰個尋求個公義嗰陣時候，係咪咁就夠咧？咁嗱，呢個我自己覺得，我覺得仍然是有問題。即可能我是一啲好舊式的人物，即我覺得警方介入調查是啱的，我覺得。即今次的事件。警方介入調查， 我作為公眾人物或者議員，其實我見唔少過去一啲即係可能唔同黨派同唔同黨派啊，或者組織啊，喺一啲公眾場合一啲嘅即係好激烈嘅討論，甚至乎有啲肢體嘅碰撞嘅話咧，好多時就會有啲即係女士就會話即係大嗌非禮 啊， 有呢啲咁樣嘅矛盾。嗱，過去我哋見得到性騷擾或者係即係性侵呢啲，好多時女性係即係喺一個弱勢較多即係受害嘅一個角色，男性咧就好自然地咧就會被理解為係一個嘅加害人， 加害者 啊。咁所以當有女性係去選擇用翻呢個係調翻轉頭作為即係武器係去即係去指控翻即係某一啲嘅男士嘅話咧，咁其實令到件事情可以好惡劣嘅。 唔係，所以我覺得係當然男性本身你都要即係瓜田李下啦。我成日覺得 係， 即係話譬如女學生入嚟。大耀庭家 office 嗰阵时 候，我记得啊，我记得 一定打开门啦。 我未做区议嗰阵时候，真系多得阿曾建成阿牛，佢已经话嗱喺议员办事处处理任何个案，如果系一对一嘅话咧，千祈唔好，特别对方如果系女性嘅话咧，打开道门，甚至乎咧有另外一位同事一齐，咁咧系会理想嘅。我自己搭港铁都系啦，永远都系举高只手啊，要人多嗰阵时候，或者攞住个手机，你就唔好即系要避，即系好似你话你瓜田你啊，真系要小心处理咁样系。 因為呢啲其實即係坦白講咧，我覺得香港人咧本來咧就唔會咁諗嘅，但係經過呢幾年嚟咧，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嘅政治手法、抹黑啲官媒嘅嗰啲手段咧、微博啊等等呢啲手段咧，大家都已經係好警惕、好警惕，甚至去到個地步咧係即係過分小心啊。所以我覺得即係亦都令到網上嘅輿論係 split 嘅，我覺得。即係陶傑呢種 worry 正正就係切中咗而家啲人啊，對於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嘅政治手法嘅一種嘅恐懼。嗱，我覺得呢個反而係同兩性冇關，係同過去幾年咧嗰個政治嘅沉淪有關。 用埋嗰啲無所不用盡其極嘅手法嚇。 我記得有一次，我唔記得咗邊個功能組別候選人嘅，好似喺數碼港喎，突然間有個女仔跌喺度，撲埋佢嗰度嘅。我唔記得咗係莫乃光定邊個。好像讲过出来的一部字那里。即是他都很小心去处理的这些 东西。哦，例如六七年前有一次李若輝参与沙田的补选，对当时的应该是梁永雄，那时候都有类似的，又是助选团很激烈参与或者很热心参与，跟着提出指控这样的。 当然大家就会，如果这些背景呢，大家都会有个兜子在这里的，即是两边在选举期间这些这样的指控，公众我觉得也都不是傻的。所以我觉得今次这个即是运动员的这个表态呢，我觉得公众会大部分，我可以这么说， 係會相信佢嘅原因係咩咧？ 嗯， 第一，佢自己即係佢唔係一個係喺一個政客啊，或者有啲乜嘢嘅，俾人覺得佢有啲咩特別嘅目的啊咁樣。佢喺一個好正常嘅情況底下，佢亦都事先通知咗學校，話咗俾培正聽，我會公開呢件事。咁所以佢即係我覺得佢無論佢出嚟講嘅嘢，或者佢之前做嘅 procedure， 都令到公眾會相信佢。呢個係同佢嗰個嘅即係嗰個 background 有關嘅，我覺得，同埋佢 handle 嘅方式。 嗯， 但如果頭先嗰種咧，即係競選期間嗰種咧，就會大家都會有個兜喺度嘅。即係可能覺得係 係咪咁啱啊？ 會唔會係呢個即係抹黑對手嘅手段啊？咁樣咁， 嗯， 但仍然係有個疑問喺度嘅，就係話如果係一個咁樣嘅一種即係單方面嘅指控，而用網絡輿論去進行審判嘅話，係咪一個合適嘅方法咧？咁即係我覺得任何從政嘅人，我覺得喺今時今日嚟講，必須思考呢樣嘢，真係，特別係香港從政嘅人。亦都你可以咁講話，我哋過分小心又好，或者係近呢幾年嗰種政治嘅沉淪，無所不用其極嘅方法，已經令到我哋失去咗對人嘅信任。呢，這個可能就係我哋而家嘅狀態，真係，即係唔係話我哋個人變咗，而係我哋對陌生人嘅信任都變咗。 啲驚恐啊！ 黑衣你唔信佢係黑衣，示威者你唔信佢係香港嘅示威者。是吗？清场那些人戴着红帽那些，你不信他是一个正常的香港人，一话是黑帮。是吗？他支持政府，支持林郑当选那些人，究竟是黑帮还是深圳来的大妈，你根本不知道。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面，一种 cynicism 我们叫做 犬儒， 是会蔓延的。我承认我都有这种心态。 怀疑心态，是 啊，我都有这种心态。 诚惶诚恐的情况之下， 就是， 作出这个猜疑。 会不会是流的？会不会是？ 因为过去太多这些事例见到的。 喂，这个就是我就是说一种恶劣质政治入侵。英治时代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英国佬是不会用这些手法。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已经进入了中国殖民地之后，就是他用尽这些手法去抹黑对手嘛。你想想，连罗恩惠去放消失的档案都被人找人去搞的，其实不要说黄之锋啊，那些找人去跟他啊，钟庭耀被人跟啊， 去冲击，去到会场那里冲击， 或者扮记者去冲击他，或者找个真的左派记者去冲击他， 情况一样是去即是找个官媒记者去冲击梁天琦， 梁天琦又 在港铁站里面，在港铁下公众场合，即是光天化日的情况之下进行的，是 匍匐他咯， 是啊， 然后跟着你忍不住 挑衅你，走到埋嚟咧，就揾个镜头 怼到去你个鼻哥嗰度， 系啦，等你一拨，咁你就出事。咦，你仲唔系喐我？跟住我又搭低咁样插水咁样，系哇！呢啲剧本我真系见过一次又一次。 啊，冯伟光都用过啦， 系啊，冯， 好似俾阿郁敏拨一拨就哇，嗰段片好犀利嘅，真系，即系叫做咩话？咩 嗰次唔系真系打 咩即飞话？ 真系唔知 系一掂到就即刻飞开， 即刻飞开，哇！真系劲喎，系 好犀利噶，跟住哎呀哎呀咁样， 系 卢颂茂用过啦， 系插水啊！佢张相啊，成为咗经典啦。 系啦，跟住要为咗要令到冯敬恩入狱，李国章、纪文凤、卢颂茂成班友用尽呢啲手法。所以我就话系有原因嘅。 呢啲大陆化系影响到香港， 破坏咗香港人一啲对社会嘅基本价值， 好重要嘅社会机理啊！当社会上边人与人之间嘅互信系受破坏咧，其实政府系好难管治。 其实呢种破坏 系破坏得好紧要。 你问我，我而家唔会捐钱俾宗教组织，因为你见到嗰啲佛教团体又系乌里丹道。 嗯， 我见到黑衣，我唔会捐钱俾佢，就算真黑衣都好啦，因为我一定怀疑。因为我行牛头角地铁站嗰条隧道一定有嘅。 嗯。 但我一定唔会捐嘅。 系咪唱埋歌啊？ 有唱歌又有，就咁黑钱又有，真人又有，乜都有。因为我一定会相信他就是大陆来 的。这个其实真的很可惜的，令到香港这样出现了这些转变。 对了，那我先休息一阵，回来我们就转转话题，讲一下这个单程证超爆爆表这件事。